在想你，这样的痛我承受不起，忘记如果真的容易，我的心就不会背叛自己。从不觉得爱错了你，虽然早就应该选择放弃，伤透的心却依然总是偏袒着你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虽然在我心里你无法代替，既然老天让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就把那些过往锁在我的记忆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今后随便你会靠在谁的怀里，就算我是真的真的爱错了你，但我从未后悔把你放在我的心里。早已经爱不起，没有什么可以再给你，我们之间逐渐远离，注定我们不再同一道轨迹。我只能无力背对着你，寄出一句保重自己，我的声音也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清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虽然在我心里你无法代替，既然老天让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就把那些过往锁在我的记忆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今后随便你会靠在谁的怀里，就算我是真的真的爱错了你，但我从未后悔把你放在我的心里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虽然在我心里你无法代替，既然老天让我们不能在一起，就把那些过往锁在我的记忆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说爱你，今后随便你会靠在谁的怀里，就算我是真的真的爱。